前两天我们了解了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以及代表人物，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诸子百家当中啊非常值得一提的又一个学派了。这个学派呢，谈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我们不能不提，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学派在后世啊并没有能够留下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啊，继承这样的思想去不断的发展，没有，甚至于作为他的创始者的那一批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著作留下来的也并不多，不像其他人可能都是能够成本成套的著作。这个学派的那些代表人物啊，他们能留下几篇文章到后世的就已经很不错了，甚至于有一些人啊都没有自己的著作传世。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说他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有什么样的思想，竟然还要靠当时诸子百家其他学派的一些人，他们写的文章里记录了和这个学派的人之间发生的对话，哦，这才让后世知道还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这些人有这样的思想体系。这个听起来颇有几分凄惨的学派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学派在后世有这样的遭遇呢？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从中找到答案。咱们先不卖关子，先把这个学派这一家的这个名字告诉大家啊。这家的名字呢就叫名家，名就是我们所说的名字的名。那么以名为家的这个学派，他们学术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在这个名字上啊，名，我们现在也经常说一句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孔圣人说的啊。孔子曾经讲过，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里的这个名啊，并不是说什么名字的名，其实它指的呀，就是我们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讨论一些事情啊，或者说有一些争论争议也好，咱们说白了吧，搞一些辩论也好，归根结底有一点，我们首先要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上达到统一，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概念，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推导推论。那么在推论的过程中，可能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都好说，这就是辩论的意义之所在嘛，我们最后都是力图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对方嘛。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打根上的那些概念我们得有一个统一，我们要把一些名词一些说法啊，它基本的这个概念我们要搞清楚。那么名家呢，主要就是致力于辨明这些概念的。我们这么一个描述，相信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学派的人呢，肯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人都有一副好口才啊。这个在诸子当中啊，后世评价这是最擅长于诡辩的一家。其实各个学派的人要想让自己的思想被他人接受，都需要有一副好口才啊，或者说哪怕你表达上口头表达上弱一些，但是写出文章来啊，得是那种有理有据，逻辑要非常的鲜明啊，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能够让别人相信你的这个学术思想，都得具备这个特点。但是要说起这个辩论来啊，特别是诡辩，怎么叫诡辩啊？就是明明所有人都知道你没理，但你却能通过你出色的口才以及你非常严密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生生的把没理给搅成有理，这就是诡辩的这种才能。在这方面啊，没有哪一家呀能比得上名家。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学派后来没有传承下去，甚至于著作传世的都比较少，因为这一套东西啊，只有他们自己能够想明白能够懂，别人就算是在这个辩论当中处在下风，被他们给打压下去了，但是心里未必是真服的。不服的结果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嗤之以鼻，我也懒得理你了，我也不听你这套，那自然也不会有人去替他传播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我势力比你大，那我可能就把你给办了啊。这方面的例子不是没有啊，名家有一位早期的代表人物叫邓析，这个人就特别的喜欢跟别人呀辩论各种各样的概念，而且他选择的对象呢还都是那些高官，甚至比他权力还大位置还高的那些高官。曾经他就和子产这样一位比他还重要的大官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他这争论不是说像诸葛亮舌战群儒那样说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的主张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的争论呀再怎么着他不至于最后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吵急了俩人翻脸，这不至于。 可是邓锡跟资产这个辩论，他们是就那些我们刚才说了最最根本的这个概念，而且往往这些概念啊，名家他是用他独到的那种思维方式提出一个概念，而这种概念往往很多时候和常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普遍的感受甚至是相违背的，可是他用他出色的逻辑能力，就让这样一个和常识相违背的一个结论也好，一个概念也好，却能够在这样的辩论中立住脚，那压迫的他的辩论对手根本无从回击，根本找不到说战胜他的方法。资产跟邓锡辩论就是这样，资产根本辩不过邓锡，经常被他辩得张口结舌，终于有一天把资产给辩急了。资产是个什么人啊？我们昨天在介绍法家的代表人物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个名字，大家可以想象，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眼里只有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人都是令行禁止，言出必行，哈哈，换个话说呢，这些人往往啊也都是冷酷无情甚至于心狠手辣的角色。辩论辩不过人家，最后资产急了，就把邓锡给杀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邓锡的学问一点也没传承下来，我们只能够从其他人的这个记述当中依稀的知道啊，早年间名家出过这么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我们后面还要提到的春秋时期百家另一位重要人物啊，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他有一位好朋友叫惠施啊，这个人就是名家的代表人物。当然庄子的心胸要比刚才咱们说这资产豁达得多，他跟惠施两个人之间虽然也经常就一些问题呢产生争论，但是呢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友谊。可是呢即便是庄子这样的性格啊，他都对惠施为代表的名家的人物啊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些人呐，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你跟别人辩论的时候，你可以凭借你出色的口才赢了人家，但是你没有办法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方面的例子啊，名家有一位代表人物叫公孙龙啊，相对来说呢，在名家的这些代表人物当中，他传世的著作是最多的，几篇呢？五篇，最多的也就留下五篇。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说过，就是所谓的白马非马啊。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啊，当时呢这个某一个国家的这个都城吧，这个发布一条禁令，不许让马进城。那么可巧呢，公孙龙要到这个城里面来，他呢还就牵着一匹白马就要进去，结果呢就被人家守城的这城门官给拦住了啊，马不许进城。这公孙龙跟人说什么呢？我这不是马呀，我这是白马。人家说白马也是马呀，是马就不许进城啊？不不不不不，白马跟马可不是一回事。马说的是这动物啊是什么物种，它是什么形状的，这能决定这是不是马。白马呢，白马说的是这颜色呀，颜色和形状是一回事吗？你说，让人守城城门官说颜色形状不是一回事啊。对呀，颜色形状既然不是一回事，那白马和马是一回事吗？那怎么能说白马就是马呢？怎么能因为你不让马进城就不让我的白马进城呢？他就是这么一种理论。那您想，一个守城的城门官那个文化程度，怎么可能能跟他把这样的问题辩论清楚呢？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故事，实际上我们在公孙龙所著的《白马论》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虽然里面使用的是古代的这个文言文啊，今天呢我们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些绕，可是一字一句的您把他的这个思想体系啊，在这篇文章里面所写的这些一条一条真的是逻辑非常清晰很严密的一个论证啊，论证这个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看起来跟绕口令似的，但这里面实际上和我们今天现代逻辑学的思想啊是有着非常相近的地方的。我们很遗憾的是，种种原因，名家没有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啊传承到后世。如果真的传承下来，我们中国其实会比西方更早的产生现代逻辑学。当时名家的这一派这一批代表人物，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们在逻辑学上所构建的这样一个体系，其实已经和我们今天现代逻辑学呀非常相近了。咱们就拿白马非马的这个理论来说，实际上他跟人家城门官争论的这个事情的核心是什么？争论的核心其实是我们现代逻辑学上讲的两重概念，一个是外延，一个是内涵。马的外延要比白马大，因为马里面可以有棕色的马，有黑色的马，有红色的马，有白色的马，而白马呢，内涵要比马大。 它已经明确地指向了这个马的某一个特征啊，这一种颜色。所以在这样的评价体系当中，白马的确不是马，因为他们强调的就是两重概念，一个外延，一个内涵。那么这样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先秦时期我们诸子的思想当中实际上就已经产生了，只是非常可惜没有能够流传到后世。当然这也和这一派的这些学者啊，他们自身的性格特点有关系啊。他们的这种好斗的性格，老爱去跟人家辩论呢，很多时候呢的确有点不招人待见啊。毕竟我们在中国传统的这个思维当中，老子道德经里面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嘛，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哈，对这种行为他先有这么一个道德上的价值评判，使得后世的人们呢很难说真的从心里面对名家的人物啊产生那种尊敬感，这也是这一学派这一思想呢在后世失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学派没有传承下来，但是继承他们性格特征的人我们后世倒是老能见着。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用老北京话说叫杠头，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呢叫杠精啊，就是爱抬杠的这么一批人我们身边啊倒是老能见着。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也有不少描写这样的场景的，我们今天呢就来一起欣赏几段。首先我们请上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为我们带来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抬杠。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怎么着？你干什么？ 相声。 相声 啊，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啊？怎么吃 啊？ 一边打卤一边炸酱。 好啊好啊。 怎么样 给我来两碗 啊。啊， 两碗 来两碗 啊。 相声啊不论碗 哦，论斤。 哎，也不论斤呢 啊。 相声是论段儿。 论段儿。 哎，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哦。你这买鱼来了？ 你不说论段吗？ 相声它不是吃的。 干嘛的？ 是听的呀。 听的 啊？ 怎么听？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啊， 拿耳朵听啊。 拿耳朵听 啊。 那行了，听你一回。 你啊，你把手拿起来吧。 啊， 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你不是听吗？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随便听就行。 哎，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 给 预备什么了？ 这位所跟吃干什么？听完了吗？ 啊， 不给您什么吃。 那干嘛听啊？ 哎，还得跟您要钱。 跟我要钱？ 哎， 那行，要多少？ 这倒是随便 啊， 有您多给啊，没有您少给。 来，三块行不行？ 行啊。 啊， 嗯，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一百块行不行？ 一百 啊， 那好 啊，一百块啊。 哎， 一百块交给你啊。 哎， 找个保人吗？ 找啊， 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 哦， 多少钱息去？ 你这放账来了 啊？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啊？ 哎，当然有好处啊。 啊，有好处 啊，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狮子不叮，个子不咬，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什么好处？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这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哎， 没米呀、 啊？那你笨去呀、啊？ 嗯，这叫什么好处？ 就这么说吧。 嗯，怎么说？ 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什么味儿？ 这位是没吃呢。 我本来我没吃吗？ 哎，没吃也得说吃了。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你啊，别圆圆。 哦，我这打官司。 哥， 那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圆，就听你的。 他，你听我说呀。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有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这么说吧， 啊， 你心里有点啊不痛快。 我怎么不痛快？ 就有点啊不高兴。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就有点别扭。 我跟谁别扭呢？ 你跟我别扭。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就这么说吧， 啊， 你啊，转一百块钱。 什么？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在他家装两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郎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啊，就着我们对百家争鸣时期名家思想的介绍呢，来欣赏一些讲述抬杠的相声作品。下边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段相声啊，名字呢就叫《抬杠铺》，由郭荣启先生表演。 说一段小笑话，你说笑话可乐不可乐呀？就在乎观众了。怎么说呢？这是演员在这一站呢，有人缘，站着您看着就可乐，内容啊说出来您就听着可乐，人家脑袋长得可气，您瞅着别扭，说的多好也不乐。说这个笑话必须得要逗乐，不单说一个笑话，拿平常人说话吧，啊，无形中说一句话，您听着也有可乐的地方。那么前几天我坐这公共汽车，有一位老太太领着小孩买票，这卖票的服务员问这么一句话，这老太太回答这句话呀，说完之后坐汽车同志全乐了。是上汽车的呢，那卖票服务员呢，人得要问，人给几分钱呢，人问您上哪儿，是百货公司啊，是东门脸啊，引人问他好办一袋从票上。这老太太给完钱呢，人家卖票服务员就问，老太太您上哪儿？这老太太说，妈，这个我上哪儿，我上汉德古马那儿去。这卖票一说，我画哪儿的那个汉德古马那儿，我哪画的呢？我乐。坐汽车同志听着全乐了。今天我说这笑话是这个圣人呢，周游列国，传儒教，走了多少个国家，走来走去呀，走了这么一国，这国是这个沃夫国。怎么叫沃夫国呢？他这国人的脑袋呀，长得全像那沃夫型。而走在街上啊，来往的人也很多，南北的大街，东西的铺户，这圣人走来走去看这么一家买卖，这字是抬杠铺。这圣人就纳闷了，抬杠铺 抬葬夫甭说就是死了人另葬的啊，抬死人的走近这么一看呢又不像，怎么他这个买卖啊那石头挺干净，还有兰柜那儿有八仙桌有椅子，声不明白带着紫苏艳辉就进去了。一进去呢过了一小孩十四五岁，冲圣人一点头说这么一句话，就问圣人说您抬杠吗？这圣人听了迷愣，说我抬杠？甭说我抬杠连饭我也拿不出。我问你这是什么买卖？这小孩说我们这儿啊以这说话抬杠，不是死了人呢我们拎的那杠抬杠，不是那个以这说话，我说这个啊谈道也行啊谈教也行，平常啊说闲话也行，得两人谈话谁摆谁问住，那人没得说的了，那人呢就算输了，以这呢赌输赢。圣人说这是赌多少钱呢？这钱呢不拘束，一两至十两，十两至五十两，五十两至一百两，这全行。圣人这么一听啊，你这买卖遇见我算黄了，我是圣人能把我问住吗？好，我跟谁谈呀？是跟你抬吗？这小孩说不是跟我抬，您要抬的话呢我给您请杠头去。我们这儿有杠头。圣人说好，你去请去吧。圣人在那儿这么一坐，一会儿打里边屋里出了一个人，这人呢个儿也不高挺魁伟，说话瓮声瓮气的，这脑袋真长像窝不圈，四棱八棍这么一脑袋，前出狼后出煞，下雨不淋鼻子。圣人瞧这人说话瓮声瓮气的，站在那儿哪位抬杠啊？圣人说我抬杠。圣人说完这话听别扭，什么话呢这叫抬杠懂的规矩吗？这是我懂。抬多少钱的？圣人说我也没抬过呀。你想那么先抬十两的试试吧，那么抬十两银子吧。好了，咱们凭银子吧。港头那边拿了十两，圣人拿了十两，拿完银子放在桌子上，这杠头问圣人你先抬我先抬啊？圣人没抬过，怎么让他先抬吧，怎么你先抬吧。杠头说我先抬我可就爱抬了。圣人一听就别扭了，这没在哪儿你就爱抬了，我这钱准输了是怎么着？那抬吧。这杠头就问圣人您贵姓啊？我姓孔，名武，字仲尼，人称圣人。哦，孔圣人孔夫子驾到，未从远迎，当面恕罪。圣人说体感体感。您是山东鲁国人呢？不在您山东，您到我们这儿干嘛来呢？圣人说我到处传教，走了多少个国家了。您府上全好，承问承问。圣人一想这不像抬杠的样子，说您府上老爷子老太太身体健康，托福托福。杠头一扭脸儿，说你输了。圣人那么一愣，在哪儿我就输了？圣人说我怎么输了？你怎么输了？你个人说的话你全忘了？你四书上写着父母在堂不必远游，游必有方。你父母在这了，你不在家伺候你父母，你出来干什么了？说。圣人说他这我没词儿啊。对，我个人说的话我全忘了。说啊。圣人说我没得说的了，认输了。认得我认输了。这小孩把这十两银子拿进去，杠头一扭脸又到李金屋里头。圣人心里想这十两银子输得可真干脆，摆上就干在那儿了。一会儿公一掀帘又进了一位，谁呀？瘸拐李，背着个大葫芦打门口路过，一看圣人在那儿坐，纳闷上这儿干嘛来了？一闲聊进来了，跟圣人认的。哎，这不是孔夫子吗？哦，这不是李大仙吗？请坐请坐。孔夫子你到此有什么事啊？哎，我打这儿路过，我看这买卖出奇啊，我是抬杠输了十两银子，怎么来怎么去的跟这李铁拐这么一说。瘸拐李一想没关系，我帮您捞了。 瘸拐李知道要怎么抬杠？这小孩又过来了，问瘸拐李：“您抬杠吗？”瘸拐李说：“我抬杠。”“抬杠您懂得规矩，懂得，请杠头去。”小孩到里屋又把杠头请出来，站在那儿说话瓮声瓮气的：“哪位抬杠啊？”李天怪说：“我抬杠。”“抬杠懂得规矩吗？”“懂得规矩。”“抬多少钱的？”“十两。”“好，请坐吧。”杠头呢拿着十两，李铁拐拿着十两，把银子搁在那儿。这杠头又问：“你先抬我先抬啊？”这瘸拐一听：“我没抬过呀。”听话，你先抬吧，即便我要先抬，我要赢了也不光彩，因为我是一仙家。让杠头先抬，杠头这么一听：“我先抬，我可就爱抬了。”事儿呢一听，这十两又完了，怎么呢？他那赖财了吗？他那一赖财，这十两又完了。这当初就问了：“您贵姓啊？”瘸拐李说：“我姓李，是中八仙李铁拐。”“哎呀，李大仙，说您不在山上修炼，您这腿这个样子，身背后背着大葫芦，这多不便呢。您出来这么远干什么呀？”“嗨，您瞅我这葫芦，我这葫芦有仙丹妙药，我出来即使活人，所有这个病人呢我就能够治。这葫芦有仙丹妙药。”杠头说：“您那葫芦有仙丹妙药能治什么病啊？”“我这仙丹妙治百病，能治啊瘫痪下尾、风寒麻木、半身不遂、瘸秃聋哑。”“哦，能治瘸秃聋哑，你这仙丹妙这么灵，能治吗？”瘸拐李说：“能治。”杠头说：“你说。”瘸拐李一愣：“我怎么说了？”“你怎么说了？你说你那葫芦有仙丹妙药能治瘸秃聋哑，为什么不把你腿治好了？”瘸拐李想：“这我对啊，把我腿治好了，我怎么叫瘸拐李啊？”“还抬不抬了？”瘸拐李说：“我不抬了，认输了。”“认输了。”杠头一扭脸进去了，小孩乐嘻嘻的把银子又收起来，把瘸拐李也给干在那儿了。哎，正在这么一哄啊，哎，门口啊又过了一人，这人干嘛？刚打肉市回来，是这个卖肉的一屠户，带着把琴刀，这掖着钩子秤，后边还有把算盘。刚打肉市回来，打门口路过这么一瞧，这瘸拐李啊认识，背着大葫芦，上人他不认得。一瞅瘸拐李中八仙在这儿了，这肉铺掌柜就进去了，进去跟李大仙说话：“啊，这不是李大仙，这不是中八仙，您到这儿干什么事啊？有事吗？您呢？”“我打这儿路过。”“这位是孔夫子。”“哎呀，孔圣人，师迎师迎。您二位在这坐着有什么事啊？”如此如彼这么一说，来这儿一抬杠，我们两个人呢，一人输了十两银子。这肉铺掌柜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哦，跟这儿抬杠，每人输了十两银子，没有关系啊。圣人，李大仙，您在这儿等着，我帮您二位捞了。”圣人心想：“我们一胜一仙全输了，你一个肉铺掌柜的能抬得过他？我们看着吧。”肉铺掌柜站在柜台这么一嚷：“哎，我抬杠。”这小孩说：“您抬杠，您等一会儿，请杠头去。”杠头打里屋又出来：“哪位抬杠啊？”肉铺掌柜说：“我抬杠。”“抬杠懂得规矩吗？”“懂得。”“那二位介绍我了。你抬多少钱的？”“一百两。”圣人一听：“一多少算？”“好，我们一人十两全输了，你愣抬一百两，这不找着吗？这不是。”“抬一百两的。”“哦，请银子。”当头那儿拿一百两，这个肉铺掌柜拿一百两搁在桌子那儿。这杠头又问：“你先抬我先抬啊？”圣人一听这话又一哆嗦，又问了：“心里话千万别让杠头先抬，让杠头一先抬，他那一说一再抬，你这一百两可也完呐。”肉铺掌柜说：“我先抬。”上那还放点心，肉铺掌柜的一伸手，噌把琴刀抄出来了，这手拿这钩子秤：“李大仙受点累，您给拿这秤。”“是不是？”“您受累，搬着杠头那肩膀。”“杠头，我看你这脑袋呀，别瞅这么大个， 不足四两啊。你说啊，你看你投入卖走不够四两，你说是多是少？你要说是多，咱拿起来赶紧卖了。我这有事，快说是多是少，算了。这杠头这么一停磨脖子， 他是这个 什么，我这脑袋不多不少就四两，就四两啊，我这脖子就是秤，我知道就四两。还要不要了？不用要了，不用要了。你认输了，这我认输了，认输了。银子呢，归你拿走。这胡掌柜乐嘻嘻的给寿司两，给李大仙十两，带着八十两乐嘻嘻走了。李大仙跟寿司倒没说什么呀，这小孩着急了。师傅师傅，您怎么不跟他抬呀？好容易咱赢了二十两，这回一百两啊，眼看着您赢了，您这脑袋这么大个，哪能四两啊？您跟他抬不准赢吗？这杠头说不能抬，他这不是抬杠，他这玩命了呀。 爱抬杠啊，虽然这种行为不太招人喜欢，但是实际上在抬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的。这爱抬杠的毛病不可以有，但是抬杠的能力呢，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应该具备的。一点不会的话呢，就容易在普普通通的谈话当中啊陷入被动，因为生活中总还是有一些深谙此道的人会在不知不觉间呀就把你带入到这么一个语言情景当中去。我们下边来欣赏一段姜昆和李文华老师表演的相声售货员，也叫互相尊重。这个作品当中啊，就很好的使用了姜昆和李文华两位合作时期常有的一个模式，顽童戏老叟，不知不觉间就把李文华老师啊带入到了这么一个在言语上很被动的境地。 前两天在商店看到一个情形。 哎，什么情形啊？ 这个售货员跟顾客俩人吵起来了， 服务态度问题。 哎呀，这个售货员这个嘴查的真厉害。 是啊， 几句话把那个顾客给说的呀，那小伙子奔着一站，我看他咯喽咯喽的。 这服务员态度可不怎么样 啊， 哪有噎人家顾客的， 他噎人家顾客， 你瞧瞧。 可是后来呢，这个售货员说呀，说这个小伙子对他不讲礼貌，不尊重他，所以他拿话来噎这个小伙子。 那应该噎他 啊， 哪有不尊重人的呀， 是不是啊？ 嗯。 可是后来呢，这个人家这个领导又说，说这甭管这顾客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售货员都不应该噎这个顾客。 这话对 啊， 顾客再不好也不应该噎人家。 哎，对啊， 就是。 可是呢，这个售货员又分辨说，这个小伙子呀，到这儿啊蛮横不讲理，横挑鼻子竖挑眼，不噎他不行。 那是得噎他 啊， 对这种人不能客气。 哎， 嗯。 可是小伙子又说，如果售货员不噎他的话，他能不讲理吗？ 这售货员也是，你不噎人家，人就不讲理了。 是。那您说究竟是噎人的对，还是这挨噎的对呢？ 当然挨噎人对，不是。啊，挨当然挨噎噎人，但你想谁愿意挨噎呀？ 对呀、啊， 吃饭的时候你噎着咯搂一声， 你到底算哪头的呀？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头的。 其实呢，这个矛盾呢比较集中，容易反映在这个售货员的这个身上。 售货员的态度是不怎么样。 可是这个售货员呢，又有售货员的难处啊。 所以你到底算哪头的呀？啊， 我是说呀， 嗯， 事从两来，莫怪一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想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讲一讲人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反映服务态度不好。 你得分析， 也得分析。 有对的，有不对的。 是。 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反应啊， 你给介绍介绍。 到广州有一个老同志， 嗯， 跟我们讲这么个情况。 他怎么讲的？ 他这么说的， 嗯， 哎呀，小江同志啊，你得好好讽刺一下我们广东的售货员啊。 怎么了？ 哎呀，服务态度很不好啊。我们到那个商店里面去，那个就见柜台叫不叫那个服务员。 服务员干嘛去了？ 看不见呐、一看柜台台上放着两只皮鞋，我说看看吧， 看吧。 我一动，哎呀，不得了！ 怎么了？ 原来是售货员的两只脚丫子呀、啊， 把脚放柜台上了，真是。 您说这是谁的不对啊？